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眼见着那大嗓门直冲着沈乔那桌去了，年轻气盛的范元白和周夜雪见状就要起身拦阻。燕无师自然轮不到他们来护着，但沈乔为人和善，又对碧霞宗有大恩，这半年在泰山小筑更与众人相处融洽。他不像燕无师那样心血来潮指点江山，而是有问必答，态度极好。教弟子的时候也让范元白他们在旁边看着，令碧霞宗众人受益良多。范元白等人待他如师如兄，自然见不得他被无礼唐突。赵池莹毕竟比他们老成持重，他动也没动，只是朗声说道： 掌柜的，方才我给天字第六号桌点的羊肉包你怎么还未送过去？幻月宗燕宗主和沈乔沈道长可都久等了。 是小人忘记了，这就吩咐厨家送上了，您稍后您稍后。 这也是什么？沈乔道长。 燕无师和沈乔这两个人名，尤其是前面那个一喊出来，登时就像凛冽寒风刮过客栈大厅，连带所有人的动作都僵住了。那个大嗓门原本抬起的脚步生生停在半空，再也迈不出去。燕无师这三字有何威力，看看在场所有人的反应就知道了。围攻燕无师的那五大高手随便拎出来一个也足以碾压在场所有人，更何况是一个能够被五大高手围攻，而后传出死讯，最终又完好无损活蹦乱跳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燕无师，那简直已经成了传说中的怪物了。燕无师的手指在杯沿摩挲片刻，却被沈乔伸手按了一下，后者一眼就看穿他的意图，这是表示制止的意思。 对方虽然想要抢位置，但毕竟还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若让燕无师出手，那对方必然就非死即伤了，到时候他的同伴肯定要为他报仇，我们却是要赶路的，何必自找麻烦。 即使看在你的面子上，这次就饶过他。 方才他话说到一半，却被这人冒冒失失打断。燕无师手摸杯子的时候实则起了杀心，但此刻他改变了主意，那杯子被他轻轻一碰飞了出去，正好嵌在尔德明刚要迈出的那一步斜肩前面。尔德明刚才听见燕无师三字，本就脸色一僵，再没动弹过，此时更是面无血色。他身后的同伴总算不是毫无眼色，见状连忙上前一步拱手： 燕宗主，舍弟年幼无知，莽撞失礼，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燕无师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气定神闲，但是这一份行止便令人无从怀疑他的身份。想冒充幻月宗宗主也是需要勇气的，毕竟这天底下不是谁都能像他这样几乎将各大门派都得罪了，偏偏别人还奈何不了他的。别人看见尔德明一脸络腮胡子，再听见年幼无知四个字，都纷纷强忍住笑。 年幼无知，本座看他长得五大三粗，莫不是心智有缺，脑子有毛病？ 你说不错，舍弟心智的确有些问题，燕宗主大人有大量，请不要与他一般见识。 眼看尔德明当即又要爆发，这位说话的兄长便直接点了他的穴道，又按住肩膀不让他乱动，随后继续向燕无师陪笑。而此人就是投靠了合欢宗的桃花坞坞主，近来在江湖上风头正盛，可他很清楚谁能惹谁不能惹。幻月宗现在看似风头被合欢宗压下去了，在魔门里实力大减，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惹毛了燕无师，甭管合欢宗日后会不会帮他们两兄弟出头，他们今日就要先把小命交代在这里了。燕无师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朝对方又是微微一笑，顿时笑得桃花坞主毛发耸立。 既然心智有问题， 就该好好在家里待着，没事出来乱闯，到处替你这个当兄长的得罪人，想必你也累得慌。 燕宗主说的是，在下回去便教训他，定令他好好反省，绝不会再轻易让他跑出来。 说罢，生怕燕无师反悔似的，也不顾兄弟快将自己瞪出一个窟窿了，赶紧拖着人离开。对方一行人风风火火地进来，不到片刻却又落荒而逃，差距之大，令在场所有人面面相觑。沈乔摇摇头，其实很少有人能看出来，方才燕无师那个杯子飞出去的当口，其中有块细小瓷片也从杯子上迸裂出来，正好打中耳德明一处穴道，位置极刁钻，他们自己怕是解不了的，说不定到时候还得回头来找燕无师。 他们若是回头来找你，难不成你还要给他们解穴？何必多此一举？ 他们不会来找我，却会去找何欢宗哭诉，这样不就免了我寻他们的功夫了？ 话音方落，他的人也跟着起身，还没等旁人回过神来，燕无师便已翩然离去。众人看着倒像是追寻桃花坞那一行人而去，心中不由为桃花坞等人叫了一声倒霉，得罪谁不好，怎么偏偏得罪了个凶神？虽说如此，因为方才尔德明给众人留下的嚣张印象，反倒有人心里暗暗爽快。用了饭，范元白与周夜雪两个年轻人就有些坐不住，两人报知赵池营，结伴出门去逛逛。周夜雪主动过来邀请李青鱼，不料却被李青鱼冷淡拒绝，说自己想在房中练功，一时拉不下面子，走的时候还带了几分韵意。赵池营还不知燕无师的打算，见他一去不回，不由奇怪， 燕宗主这是去哪里了？ 哦，他另外有事要办，应该就不与我们同路了。 赵池营点点头，他心中忧虑重重，自然也顾不上多问。如今合欢宗与佛门虽然势大，但天下各门各派多的是不肯依附这两者的，合欢宗名声不好，而佛门虽然有雪亭禅师坐镇，背后又有整个周朝，但是像道门，尤其是纯阳观这等大派，自然万万不可能攀附过去，所以事件大会举行的时机刚刚好。许多人听说消息之后都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后起之秀想借机扬名，老成持重的各派掌门却想和纯阳观结盟，以免像中南派那样顷刻为人所灭。经过上回的变故之后，碧霞宗实力大减，势单力薄，赵池营并没有力压群雄的野心，但他久受门派人才匮乏的困扰，却希望能够在事件大会上一鸣惊人，让碧霞宗名声大噪，重振旗鼓。但这个愿望要如何实现，恐怕还得从长计议。范元白、周夜雪的武功只是一般，这从与李青鱼的对比就能看出来了，后者虽然年纪与他们差不多，却俨然跻身一流高手的行列，假以时日，大器可期，这不由得让赵池营一再羡慕易辟尘的运气。作为有些历史的宗门，碧霞宗并不缺高深武功，缺的却是能够领悟高深武功的可造之才。一天的光景就在赵池营这样的满腹心事中掠过。翌日一大早，众人各自洗漱，在楼下用了饭，便往青城山行进。这一次众人沿途未再多加停留，一鼓作气到了青城山下的青城镇。因事件大会的缘故，镇上早已被武林人士挤满，纯阳观特地派了人在青城镇守候接待，问明门派来历，登记在册，便一波波往山上接引。但因来的人委实太多，盛况出乎意料，许多人不得不在山门前排队等候。李青鱼带着沈乔他们走到山门前，用剑鞘敲了敲正伏案埋头写字之人的桌面，对方抬头，紧接着啊了一声，连忙起身。 李师弟，你回来了。 师弟，赵师兄、丛师兄，师尊可在山上？ 在的，临川学宫和会稽王家都来了人，观主正在亲自招待。 啊，那我们先上山了。 李师弟， 不知这几位是何来历，还请报个门派也好让我入册。职责所在，还请师弟体谅一些。 这是师尊让我带来的客人。 李青鱼这言下之意谁都听得出来，无非是告诉两位师兄不必知道那么多。他在武道上成就颇高，如今隐隐已是纯阳观年轻一辈的领头人物，连这两位师兄都要对他客客气气。只是他武功高，人情世故却未免疏漏了一些。沈乔见他恐怕要得罪人，便主动出声： 这位是碧霞宗赵宗主，身后两位是他的弟子，贫道沈乔，异乡野道人耳。 敢问可是玄都山的沈道长？ 不错。 原来是沈道长，在下失敬。沈道长与诸位里面请，我这就让人先行一步上去禀报师尊。 赵师兄，我带沈道长他们上山便可。 李师弟有所不知，师尊早有交代，见了沈道长与赵宗主便要让人先去禀报一声，好让他老人家亲自相迎。你且带几位走正路，一路不妨缓行观景，我让人抄小路先去禀报一声就是了。 虽然他说是沈道长与赵宗主，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他的礼遇完全是冲着沈乔去的。但赵池莹心态放得很好，并没有因此心生不满。听见是师父的吩咐，李青鱼自然不再多说什么。旁边排队等候的人见他与纯阳观弟子说了几句话就优先带人进山，难免鼓噪起来。 我们在这里等了许久，难道竟不如他这有内部关系的？若连先来后到的规矩也不懂，纯阳观还办什么世间大会啊？ 就是， 对啊， 一点规矩都没有。 注意皇帝啊， 都在这等着。 这位仁兄误会了，世间大会不是纯阳观办的，是纯阳观出借场地给琉璃宫举办，我们也只是出来帮忙维持秩序罢了。诸位既然来到青城山，自是要遵守青城山的规矩。至于方才那几位，一位是玄都山沈乔沈道长，一位是碧霞宗赵宗主，还有一位是本门李青鱼师弟。李师弟奉师尊之命亲自去请贵客上门，诸位若有何不满，不妨等见了我师尊的面再亲自与他老人家说。 青城山李青鱼这位后起之秀早已大名鼎鼎，先是在玄都山上剑条掌教玉矮，虽以一招之差落败，却因此名声大噪，后来游走江湖又与段文央等一流高手过招，虽然未必百战百胜，可是能够相差仿佛，对他这个年纪而言已经是令人十分震撼的成就。如今江湖上李青鱼三个字的名声之响，比起天下十大怕也不逊色多少，不知多少闺阁少女江湖世家将这位年轻有为的纯阳观弟子视为家夫良婿。但若说提到李青鱼的时候众人只是恍然大悟的话，听见沈乔二字他们更是神色一震，先是不可置信，而后也有人像方才赵师兄那样双目放光，自然在无人计较沈乔他们先行一步的事情了。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